若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陈百强演唱的《双星情歌》。陈慧琳《记事本》。他一定很爱你。 爱你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。 李健《贝加尔湖畔》。 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。 黎明《一生痴心》。 一生痴心一场梦，你有人心让我梦醒成空。 胡安格《花瓣雨》。 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。 女孩与四重奏。 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胡闹。 许慧欣孤单八人。 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对爱情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。 刘德华舞吧。 到开一起来高兴我吧，痛到尽头已经一点也不可怕。 陈奕迅白色球鞋。 衣服和那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周华健演唱的《再爱我吧》和田震的老歌《顺其自然》。

面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双星情歌》是电影《鬼马双星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表达了一种爱恋的甜蜜和离别的悲伤。 这是一首江美琪的老歌《别哭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齐秦演唱的《背影》和陈慧琳的歌曲《记事本》。 所以的声音仍在耳机，静静的我走在不归路，陪着我的只剩下我自己，用你最后一丝柔情，为我的远去留下眼泪，留下的是我孤独的悲。 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

那就够了。我狠了心，走就不停。我开了门，就决定。 像一种魔法， 是你。 迷人的微笑。Oh baby，吹进了心房，微微的发烫。或许爱就是这样，让人心甘情愿被融掉。看着你微笑，有一道光打在我身上，像一种魔法，是你无声不响的爱情。我像被施咒的青蛙，无法控制的就爱上它，不该多做挣扎。难道这会是场梦吗？ 有多苦是歌手那英在1998年推出的歌曲，这首歌的歌词由那英创作，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不移的态度。 站在属于我的角落，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，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。是你，而我不是我。 心痛到哪里才是尽头，花白像我的情衷。说才不会错，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？花瓣雨飘落在我身后，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。 是由丁薇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，收录在丁薇的音乐专辑《开始》当中。 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。

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 爱你，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朋友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下面我们来听许慧欣的代表作《孤单芭蕾》，这首歌诠释出现代灰姑娘勇敢追梦的精神。 灯光太暗，